俄罗斯、中国、伊朗、日本、埃及、澳大利亚、波兰等国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分别在6月24号和25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联合国安理会指责我国进行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仪式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